Exercises. 二，模仿例子，提问并回答。 Two, ask questions and answer them following the example. 一，他的手怎么了？ 他的手被刀划破了。 二，你的自行车怎么了？ 我的自行车被出租车撞坏了。 三，你的眼镜怎么了？ 我的眼镜被弟弟摔坏了。 四，你怎么了？ 我被警察罚了500块钱。 五，他怎么了？ 他被那个年轻人骗了。